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今天呢又到了星期四，是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充满活力健身的板块。 对，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给大家解决一件大事儿了，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哎，佳妮，你觉得啊，作为一个健身的小白来说，你觉得在健身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领路人吧，就是你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去带着你去练。 是的，因为就是我从小听我爸爸跟我讲了一个道理，我觉得非常有用，一直用到今天。这句话就叫做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对， 所以在健身这条路上，有些人可能他练了十几年，身上也并没有什么训练痕迹。 这个好悲催啊。 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对，包括像我当时也是走了很多很多弯路的。所以说在健身这条道路上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教练，因为有一个跟你磨合得很好的教练的话，他可能怎么说，既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呢又会带着你一起进步，这样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共同进步。 哎，所以今天呢预告一下，在我们超模养成计环节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好教练。因为现在这个教练的市场水非常的深哦。 对， 所以要找到一个真的能够带你练好的教练，我们来帮你支招。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那么我说了这么一长串的铺垫，我们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了。今天两位嘉宾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我的好朋友，那么他也是一位多年的一个健身爱好者，让我们来有请这一位。 大家好，我是资深的健身爱好者欧文， 也是一名有志青年吗？ 对，也是一名积极向上、不愿意透露的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志青年欧文。 欧是 欧阳修的欧 是吗？其实你还没有讲完，欧是什么？欧阳， 欧是欧阳修的欧，文是文化的文，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志青年。 好，接下来来欢迎旁边的这一位，一进到直播间。这位嘉宾就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温度很热，他就说，哎，那我可以脱掉衣服露出我的训练痕迹吗？我说好好好，快脱快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那个健身的领路者，我叫龚浩，我是来自那个Model L 精品健身健康餐厅的一名教练，我叫龚浩。 两个嘉宾看起来就是神色好像略有些紧张。 对，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魔力。 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相信嘉宾的脸就会大变样， 可能他们会变脸哦。大家也不要忘记随时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现场还要再透露一下非常有意思。我们如果一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能会了解之前常来的一个朋友叫做大布。 哦， 他之前在我们节目上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事情，是他挑战了 一口气做80个俯卧撑，虽然他第二天疼得有点抬不起来，但是他也是坚持完成了、嗯、然后呢我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巩浩来跟他讲了一下，说大步做了80个俯卧撑，他说80个让我来挑战一下100个吧， 人狠话不多。 对，人狠话不多，他昨天刚刚练完胸和三头，所以不知道他今天这个肌肉的紧张度能不能够帮他完成这个100个俯卧撑，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嗯、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潮流风向标了。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到的这条消息是， 这一条消息啊很厉害，基本上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在健身这一方面，在运动这一方面依旧是走在年轻人前头的潮流老人。 80岁的年纪，20岁的身体是吗？ 对，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广东中山的一位80岁的大爷。这个刘大爷呢，他已经健身了10年，以他80岁的高龄来说，他健身10年就是他70岁开始健身。 那这个大爷开始的时间有点晚呢， 没关系，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他的训练怎么样。他呢曾经是在美国当厨师、wow、退休回国之后开始健身，而且他不仅仅是自己健身，他还把这个健身文化呢推及到了他周围的邻居。每天健身，他呢自己每天健身3个小时，72斤的哑铃一天举30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72斤的哑铃一天举30次， 我觉得要看什么动作。哎，问一下我们的教练、领路者，请你把话筒拿近一点。 对，可以对着我们的话筒。 他要是正规式的训练的话，那是一个挺大的重量的。但是他是要每天动作不正确的情况下，要是那样举的话， 重点是他没有说72斤的哑铃是做什么动作。 对呀、啊， 如果是二头弯举，那真的很厉害， 真的。 但如果要是卧推的话，对男生就很普通。 对， 但是这是一位80岁的老大爷。 确实，不过对于80岁的人来说，可能72斤做任何动作都很厉害了。 对， 刚刚还说到啊，他还把他自己的这个健身文化呢，就是告诉了他的邻居，影响了很多他身边的人。他自己自费了30多万、哦、在小区里面办了一所免费的健身房。 我想去那个小区 啊、哦、我也想去。对，而且就带着周围的就是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各种邻居都开始一块健身，让整个小区的人身材都开始变好了起来。 也许发现过了一年之后，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全部都有马甲线。 哇哦！ 所以我们一起赶紧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大爷 他平时是怎么健身的，好不好？ 这一个哑铃是18公斤，2个36公斤，一次可以推10个，我分3，总共30次。 一段非常励志的视频过后，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呢我们看到的一段视频是说，一位80岁的老爷子自己在小区里面开了一个健身房。 对，而且是免费为小区的这个邻居们提供健身服务。刚刚我们看到啊，他还自己就是兼职健身指导。 对，真的是很厉害。对，所以在这个事情很励志的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这样非常好，但是呢，健身这个事儿还是越早开始越好。 对， 最好不要等到70岁再开始了。你想，如果现在20多岁就开始锻炼的话，到一直坚持到70岁，那肯定是大神了。 哇！ 但是他现在70岁开始的话，他现在年龄已经70岁了，所以说他很喜欢健身。 嗯， 但是他这个70岁开始也是一个好的。 对，无论多大，只要你意识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及时开始健身，都是一个我们非常 鼓励 和提倡的事情。 嗯，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条消息，依旧是一个 很 励志的故事， 对， 是来自于西安，有一位79岁的老人叫做陈金忠，他从2012年开始坚持跑马拉松，而且呢已经跑完了13次的全程马拉松。他平时在健身房喜欢练习杠铃啊、拉力器啊、俯卧撑等等，而且他的身材标准的堪比运动员。这个老人跟我们说呢，华山都能登顶了6次，这种事儿已经是小儿科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励志的老人。 最早是哪一年跑的呢？ 12年，然后我都是完赛，我完赛了，给我个奖啊！ 当时都是跑的全程， 全程，那就是6小时40多。 老爷子是2015年的3月12号过来找我锻炼的，总共我们加一块练了3年半的时间，在我这儿上了208节私教课，已经跑了13个马拉松，全程，有轻微的高血压，当时肾上还有点囊肿，但是现在全部都没有了，现在状态就像30-40岁的这个状态。那现在的体重是66.5公斤，脂肪含量已经是一个运动员的脂肪含量，就12%左右。 我身体健康了，一点没毛病，不给家里不给儿女添麻烦。明年准备上泰山，哎，华山我都已经6次了，那都现在都在小儿科了。 很厉害的一位老人，刚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不禁感慨到，我的教练韩斌他的体脂率也有14%哦，要好好检讨一下了。 嗯， 不过现在冬天嘛，刚好很适合增肌。 对， 其实就还好。 这段录下来给韩斌看一看， 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现在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来看节目，更没有时间来上节目。 艾特一下他， 给他剪下来。 我都是有 发到我们的官博上。 我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邀请他，他才会来。他现在已经很红了。 哇、wow, 已经变成网红了，是通过我们节目吧？ 对，我们节目我把他捧红的，结果他不来了。 结果他不来了。 刚才这位79岁的老人说他的体脂含量只有12%，然后欧文有 diss 他说看不出来。 对，没，我说可能是属于比较精瘦的，比较瘦那种。 对，其实我要讲的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他的那个。我也不太了解，教练要不你来解释一下。 内脏的脂肪含量低吗？不能吧？ 解释，这个不好意思啊，走了一下神儿啊。他那个他这个老大爷确实是看着可能那个并不是说他的体脂很低吧，可能他处于一个看着那个阶段是一个很高的阶段，但是他一些内脏呀，而且他是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的，他并不是说只有说你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并不是说单方面一个部位的数据，它是全身的这样评判下来的一个标准。 嗯， 所以说这个老大爷确实练得很好，我特别欣赏这种给这个宣传这种健身文化的这些人，特别的佩服他们。 好的， 因为我也想做成一个这样子的人。 好的，希望我们在座的两位男嘉宾以后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老大爷，祝福他们成为这样的老大爷。 对对对，可以。 聊完老年人这点事儿，我们再聊一下现在我们正年轻时候的事儿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她是大二的一名学生，叫做王佳，是南京体育学院的。我们听到她，这个刚刚我提到她是一个女孩，但是大家绝对想不到她练的专业是什么，她的专业是散打。可以说是战斗力最强的女生了吧？ 哇、wow, ！ 她从小就开始练习散打，并且获奖。 我自从健身之后，经常做梦自己去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很想去打架，但是没有这种场合， 没办法，世界太和平了。你应该去当个超级英雄。 嗯，而且就是在刚刚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那一段采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王佳她自己也是经常被各种各样的女性朋友当做保镖。 哇哦！ 就晚上，哎呀，今天晚上回家回晚了，哎呀，王佳你过来陪我一起回去吧。然后这种充当保镖的角色，同时呢，就是当时呢，记者还问了她一个问题，就说你跟男朋友谁厉害？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论技术上来说，当然是我更厉害一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飘悍的女孩吧。 大家好，我叫王佳，今年21岁，我是南京体育学院云表系的一名学生，然后我同时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2003到89年吧。然后我是从小就从事了这个相关的项目，我还没有一次因为摔倒而哭过。 我参加过江苏省比赛，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时还有女子团体比赛第二，然后还有全国比赛、全国青运会比赛第四，并且取得了一级证书、一级运动员证书。 身体上的变化吧，就是整体从上到下都变强壮了，肌肉啊、身体的各方面的肌肉，还有包括很明显的腹肌。 现在最近晚上他们不管有多晚出去都一定会喊上我，然后因为我让他们比较很有安全感，跟我出去一定不会有事。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 那你们吵架了的话他会让着你吗？ 从男女方面讲肯定会让着女朋友的吧，我们俩目前还没有打过，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我如果从力量方面的话我肯定不如他，但是技术方面可以碾压。 男朋友应该脾气很好，可能并不想和他吵架。 但是他说到技术方面可以碾压，让我想到了张雨绮。 哦，我也想他。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朋友要是脾气不好的话，遇到这样的女朋友他应该也会变好的。 应该是可能被迫吧。 对对对。 哎，巩浩，我想就是问一个题外话，就是像你这样训练痕迹很明显的专业的教练来讲，你如果找女朋友的话，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 啊，真的吗？ 就是 你如果找女朋友的话，你会不会在意她的身材？就是她必须要有腹肌吗？ 我是一个看脸的人，她这个身材好不好，我都可以把她改，帮她改变一下， 可以塑造， 对对对， 长得好看就行。 对 对, 对, 对， 只要是潜力股就可以， 对对对， 是吧？ 但是脸的话没办法。对不对？身材的话，我擅长嘛，我是专业的，我可以带他改变，对不对？ 还是很朴实的一个回答， 嗯，非常直接。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一条消息是关于一家烤串店的。最近呢，成都有一家烧烤店贴出了任性的关门通知，让老板火了一下。这个老板呢，跑步1年半，他姓李，他从2016年开始每天都喝15瓶啤酒，然后是200斤且有3高的胖子。从跑步呢，他变成了瘦了50斤，到现在一年跑马十几场， 跑马拉松 十几场， 很厉害。 被问到为何如此任性呢，他说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自己想做的事儿。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李老板。 因为平时铺子人挺多的，就一直打电话就问我，哎，老板，你怎么会又关门啊？怎么老要我解释一遍，发个通知就来的客人看见了就知道了，又不反复就要跟别人说去解释，就很麻烦，主要是这样想的。 那给员工的福利也是，就是要带薪休假吗？是这样吗？ 对啊，肯定啊，都放假嘛，你放了，员工也放嘛，何必？大家都休息一下嘛。2015、2016年的样子，就那个时候，因为开这个特方便嘛，每天就吃吃喝喝的，就那个时候就得涨了，差不多20多，快190、190斤、200的样子。体检出来那个医院拿的报告，那个身体就特别特别不好，有脂肪肝、血管瘤、3高、疑似糖尿病、痛风，那就很多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肥胖造成的。自己就感觉走路都在喘气了，那个时候特别胖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感觉就是在完成任务，就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很痛苦的。那个时候跑步差不多一两公里，两三公里的话就累得不行了，就真的受不了了，就感觉虚汗嘛，就跟着在流，真的就是那种跑过一两天就啊不行了，不想坚持了，还是喝啤酒舒服一点。半年多不到一年的时候，体重降了个20多30斤的时候，哎，特别有爱好，对这东西好。现在145-6左右，除了尿酸还高一点，其他的各项指标全部都正常。看我以前的照片跟现在，你感觉就是的，就是人都跑帅了。我就一直记得我丈母娘经常说。 你自己觉得这样任性吗？ 还好吧，就这点爱好了。哎呀，人这一辈子总得活点自己想做的事吧。 说的没错，人这辈子呢总得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过其实我友善的提醒一下这个李老板，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关店，哎，他可以把他店改成一个健身餐，烧烤到健身， 这个确实特别， 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开餐馆的嘛，肯定对这些各种流程都很熟悉，所以你本来是一家什么串串的那种烧烤店，你改成一个健身餐就变得很健康。 对，但是这个是不是就少了那么点味道呢？ 我的健身餐很好吃，哎，吃习惯了之后。 好吧， 火锅 我还是一个沉迷烧烤的人。当那个每一个夜晚自己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都会点烤串。 你是会夜里点烤串的人吗？ 但我点的频率不高 啊，大概一年点一次。 我是会通过这个解压， 点完之后全部都给别人吃。哎，我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压的人，我之前有一个闺蜜在英国留学，她长相非常貌美，体脂也很低。结果呢，他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减压，可能在国外比较孤单，他就会很喜欢做一些油炸食品。他经常会做一些，比如最有名的一道，我之前见过他拍照片，就是油炸奥利奥，然后做好了之后就分给 天妇罗，油炸一切 分给好朋友们吃。 然后他自己不吃， 他自己不吃，最后别人胖了。 好厉害，好厉害！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的厉害了，很巧妙了。 对，也满足了自己。 吃这么多东西确实不太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到的一条消息呢，是我从一个报纸上面看到的。 对，当时小鱼姐让我找这条资讯的时候， 我说佳妮，你把这个资讯加到那个这条消息加到资讯里。她说 对， 她惊呆了， 太有年代了吧，这是一张报纸的那个照片拍给我。我说现在看报纸的人简直太少了。 我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啦，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美国的一个心脏病专家，叫贾比尔。他说呢，我们都听说过锻炼能够帮助你延长寿命，但是呢一项新研究走得更远，他发现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健康来说所带来的危害比吸烟、糖尿病和心脏病要严重的多得多。 哇，这个久坐竟然有这么大的危害，啊， 是的，这非常可怕。 坐以待毙嘛。 对， 而且这个他是一个专家吧，这资深的这个研究论文的作者，美国的克利夫兰诊所的心脏病专家维尔贾比尔说道，这些结果呢特别的出人意料，我们刚刚也感觉到了，确实是很惊讶，没有想到久坐竟然比抽烟、比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危害更大。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久坐还有什么糖尿病、心脏病的话，那就是要完蛋了呀，很可怕 啊。这一层一想到还真是心里面一惊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贾比尔专家说道，与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保持吸烟习惯相比，在跑步机上或者是在运动负荷测试中力不从心的情况其实是更糟的，甚至会引发死亡。 天哪。 而且他们在这个研究当中说的啊，从未见过像这样明显和客观的研究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是 相当准确的， 对，没有什么意义的研究。 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把我们的卡路里甩掉吧，在这个时段最后一点点时间，这首卡路里送给你们。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教练。不要走开，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一起甩掉卡路里吧，来吧。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副歌。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那在今天呢，我们刚刚在第一个时段了解了一些健身的资讯。 嗯哼。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超萌养成记环节，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好教练。 哇，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 领路者，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首先还是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欢迎一下。首先是我们这个叫 让他们自己做介绍，介绍吧。 好好， 首先领路者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OK， 没问题， 简单粗暴。 那个我是，大家好，我叫巩浩，我是今天的领路者，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哎，接下来是欧文。 哎，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资深健身爱好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志青年欧文。 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他报了三遍姓名。 欧文，欧阳修的欧，文化的文。 所以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记住了你，欧文。 对，而且重点是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颜值都还不错，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一下。另外还是要预告一下，在我们稍后的时段当中呢，还会有现场挑战和立 flag 的环节，这是也是我们节目对于新来的人的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待遇， 被自愿的都是。 对，然后我想先问一下，因为刚刚不是说到今天我们的领路者巩浩他要挑战的是100个俯卧撑，然后欧文你想挑战多少？ 我一般一组是做40个，我就做60个吧。 啊，一组做60。 不过我跟你们讲，这个直播间很有魔力。 嗯， 就是因为之前我怀孕期间，跟我们屏幕上的这中间的这一位女主播，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平板支撑。那时候已经怀孕5个月了，然后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累到不行，但是每个人都撑了快3分钟的时间。就本来可能只能撑1分多，就一直在硬撑着，就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所以也许你们今天都可以挑战出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 我本来平时可能就能做30个俯卧撑嘛，我今天要挑战100个。 我说错了，我一般是做20个一组。 我一般可能只能做一个，我可以挑战一下做10个，可以吗？ 可以。 大家都实在一点，都实在一点，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暴露一下。 嗯。 好，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我想问一下佳妮，你是不是有教练的？ 嗯，我是有教练的。 嗯， 但我的教练他已经被调走很久了。 啊，是吗？就是，也就是说，在你平时生活当中没有一个长期跟进你运动的这样一个就一直陪伴你的教练。 我长期跟进运动的只有我自己，还有我的狗狗。狗狗每天陪着我一块遛啊。 那你最近有没有测体脂率？ 嗯，我还真的测了，大概是2个月前测了一次，是22%这样子。 22在正常的不运动的女生里算低的了。 对 对, 对, 对, 对，算低的了。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很励志的我自己，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体脂率达到了27.8%。 嗯。 27.8% 很高，但是因为我个子高，我的体重就是我是58公斤到59公斤，27.8，然后我这么高的个子，没有带，带孩子我都没有这么重。 你是一个穿衣显瘦的胖子。 对，就是瘦胖子嘛。带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没有那么重。 这还真是体重巅峰。 对，我最胖的时候是没有怀孕没有怀两个孩子之前。所以啊，我毕竟我不是重点了。这样，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教练的话题，想让先让我们今天嘉宾欧文来介绍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健身的经历，然后顺便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在有教练带他和他自己练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一个感觉上的差别？欧文， 其实还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是就是资深健身爱好者，虽然是贝恩的这个名字，但是我觉得其实还也多少有一点点符合。 你练了多久了呀？ 我要是从头讲嘛，我可以讲大概半个小时。我们有这个时间吗？这个 你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大概练 是这样。我应该是说从接触开始健身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我在那个当时在新加坡念大学嘛，那个新加坡就整个那大学的那个 海归的资深健身爱好者， 健身的那个环境非常好。首先很多人健身他有这个环境，其次那个健身房的那个条件真的是非常好，就所有不管是从那个就是设施呀到那个环境的这个程度都非常好，然后洗澡呀游泳啊什么都很齐全。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健身嘛，可能就举哑铃或者是怎样，就不会想着说，就是就没有想过说，就是可能会它是一个比较 系统的， 对，它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事情， 对， 并不是只是举哑铃这么简单。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当时的体重大概是那个时候大概是62公斤的样子， 然后我一度练到了74公斤，就是最重的时候74公斤，然后就是我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也没有教练嘛，也不懂得就是说该吃什么，然后自己又吃蛋白粉，然后就基本上就瞎练，然后确实就是其实长了不少肉，然后其实肚子也没有很明显鼓起来，就是 然后颜值也高了， 没有其实其他地方真的长很多肉，但是就不会像我们这个领路人一样，就是他的肉是很有线条的。 你很会聊天啊。 对， 就领路人刚才一直在 cue 你什么颜值，他就是想你 cue 到他。 对对对， 你知道吧， 我们领路人的就是他你可以看他的肉是很有线条的， 应该让 领路人，不然人家为什么当领路人。 对对对， 让领路人拿一个他之前没有健身的照片再对比一下现在啊。 我在74公斤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虽然就是看着非常的壮，真的是非常壮，但是就 现在也很壮，现在也很壮。 现在 你有没有照片为证？ 我这个真的没有了，因为我本身就男生嘛，不是很喜欢自拍的，然后就有时候那个时候真的 留在了脑海中， 不是，其实不是很好看。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就是不是很有线条，就单纯的壮而已，然后就胳膊就可以看好像就是这样一条这样下来的，但是你说肥肉吧，其实没有多少肥肉，但就好像捏的还都蛮硬的，但是就是没有线条，就会很就会很不好看其实。然后后来上了研究生的时候就比较懒嘛，然后因为又之前不是很得当，其实然后也不忌口，然后还吃蛋白粉。研究生的时候停了大概多半年，然后就74公斤的肌肉就基本上有多一半变成了肥肉，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74公斤的一个大胖子，你可以想象我就是。 那你那个时候体脂率有测吗？ 没有啊，那个就我这辈子头一回测体脂率，就是在 在我们那个健身房。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变成一个大胖子，然后 你现在是多少公斤？ 我现在是66.7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是然后就又就是回国之后就发现自己很多衣服，又因工作了嘛，就一天都要穿西装，然后因为西装就一般是比较贴身的，然后就发现西装就有的就是勒肚子，有的勒腿，反正就开始说 要定做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这个路线很长呢，因为我做过很多事情，然后我就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有半年的一个疯狂的刷脂期，我从74公斤一直减到了56公斤，半年。 哇，那挺快，那挺励志 的， 确实挺 疯狂。哎， 对对对，确实挺励志的啊。 然后我这个真的就是刚刚我记得小雨刚刚讲说，就是他的朋友，你的朋友会炸奥利奥给朋友吃吗？我当时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会请大家来吃饭，但是呢，我不吃。对，然后我就 那你下次想要这样的时候可以请一下我，真的。 我也可以， 很愿意去吃， 我也愿意， 可以 可以的， 就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请大家去吃， 然后闻闻味儿是吗？ 对，然后就喝点水，然后跟他聊聊天这样。然后 为什么当时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 因为真的就是我不是说肯就是在那个，我是觉得我只以我为案例，我觉得我胖真的很难看。 你为什么语无伦次？是不是当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感？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不能乱讲哈，这个回去要跪搓板了我要。就是因为就是不并不是 节目效果啊。如果正在收看的那个欧文的女朋友看到的话，千万不要生气啊。节目效果 就并不是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但真是我是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胖起来真的一个是很不健康，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收到体检报告之后发现我有很多问题，就是我当时有轻度脂肪肝，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脂肪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那个大夫就可能他很淡定嘛，啊，这个没事，你们这个年轻人很多有这个的，你多运动就可以了。然后就会有脂肪肝，然后就会有什么地方有一些类似于什么钙化灶啊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喝水也少。然后就觉得这样不太好，一个是觉得自己又胖很难看，一个是又要重新买衣服，然后再一个就是就觉得自己也很虚嘛其实，然后就开始那个。就是开始那个半年期的这个疯狂的这个刷脂期，一个让就是比较严格的忌口吧，然后就是 我每天。那你当时的训练是以有氧为主吗？ 我每天的事情，对，每天做一样运动，就是一样运动为主，其他的可能就是看着做，就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在金融街工作，然后我住在崇文门，我从金融街走回崇文门。我 天哪， 就是一开始走大概要走1小时45分钟到1小时50分钟的样子，然后最后等我就是瘦下来了之后，就是习惯了之后，大概是走1小时1刻钟，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和你一定是好朋友，因为我曾经是曾经在就是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以前一直都非常瘦，27.8那是某一个阶段一直喝酒，我一直都是很瘦的底子。我之前也是很爱走路，我曾经经常从有一段时间经常从西单走回到建国门。其实你们知道这是一段很远的路，虽然它直线距离就可以到了，但是大概有10公里吧。 对对对对对， 动不动就这么走， 就是你看地图觉得好像很近哈， 并且 走 完之后。并且走完之后我不吃饭，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走极端的姑娘，我觉得走起来我就要非常快速，像超越其他的、超越路上其他的路走。然后我每次走路给自己定义的就要叫做就自己那种健身的走路的话，就是会再快一丢丢，再快一妞妞就要跑起来了，以那个速度为标准一直快速前行， 风一样的女子。 是的，所以刚才欧文说到他用半年的时间刷脂，然后到现就到现在这样。 没有没有，当时就是56公斤嘛，刷到56公斤，然后 56公斤，我觉得 58 太夸张了。 对对，50真的是真的是很瘦，就是 会有些不健康，因为男生本来骨头架子就会比较沉。 对，然后就我会配套的练一些，就是会当时就是对，配套的会练腹肌和那个就是腹肌撕裂者嘛，不是有一套视频？ 那你撕裂出来了吗？ 练出来，练出来了。就是 当时肯定体脂也已经下来了。 对，因为体脂低嘛，然后其实腹肌很容易显现出来，然后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6块。下面那2块就 这个腹肌呢是天生的，有些人 天生是，有些人就是6块， 对对对， 有些人就是8块。 8块，对，这个是没办法练出来的，就是天生的， 对， 天赋。 那个时候， 但是这个腹肌的话，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而且我今天告一下这些好多女性朋友们，并不是说光练腹它就会出来的，你的体脂必须得达到一定低的程度，它才能露出你的马甲线，并不是说你天天疯狂的卷腹， 对，并不是， 对， 是这样的，跟这些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对对，没有太大关系， 对，要全身的进行训练，还有一个很好的饮食控制，把你的体脂率达到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才可以显现出来， 对对， 而且每个人不一样， 没错， 我想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当时是到20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可能有些人20没有出来，或者有些人21、22就出来了，还是根据跟你自己的肌肉含量，哎呀，总之身体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奥妙， 非常的神奇， 对，是很神奇的，对， 妙不可言。 那刚才，欧文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自己在瞎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经历， 瞎练的， 算是每个人都有瞎练，这个不丢人，这个不丢人。所以接下来想说一下，你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教练来陪伴你的？ 然后我是就是之前一直都是就瞎练的那个事情，那个阶段过去了之后呢，开始自己就是做一些就是像就跟那个相当像腹肌撕裂者这样的，开始找一些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这种视频，然后跟着他去做一些有氧和无氧的运动，基本上还是靠自己。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就是练习拳击，然后这个时候算是有这个，就是可能跟那个大家写意义上的这个就是健身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拳击就是也算是有教练带吧，因为它也是一个有氧加无氧的这么一个运动吧，因为就是它会根据就是教练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的进展，它可能会在课程安排中可能就会有的时候会注重一些技巧，然后有时候会注重一些体能训练什么之类的，那对就多少还是有一些帮助吧。 这个他其实我还有就是听到他讲完了之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些在减脂过程中，这些减脂过程中呢，你必须得结合无氧去训练。假如说你体重特别大的话，你要是光做有氧的话，你减下来的皮肤呢是比较松的， 对， 这样的话你皮肤不紧致的话，你从个人美观上边也是很丑， 真的很 好 看。如果要是比如说以前很瘦然后忽然特别胖的人，身上是不是有那个爆裂纹？ 对对 对, 对, 对， 就类似于生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个妊娠纹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所以刚 刚腿上就有。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以前是胖子吗？ 我以前是特别瘦，然后胖起来之后好像又瘦了点就有。 你出去吧。 但是呢你还要一定要练力量，要不然你会变成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松，越来越松的， 而且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大。 对对对对，因为30岁以后你的肌肉量是会流失的，假如说你要不做一些力量训练的话，你的肌肉流失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基础代谢下降之后，你会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天哪，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你的肌肉不要让它流失， 为什么人会衰老呢？就是因为肌肉流失了。 说的好像很可怕，不过确实是这个道理。 我还没找着他的肌肉。 你是有肌肉的，只不过可能你的肌肉量非常小， 还看不出来， 所以可能对，可能是摸不到也看不出来。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肌肉的， 对对对， 如果没有肌肉无法支撑你每天的行动。 对对， 是的。刚刚欧文跟我们分享了，他现在是有一个拳击教练带他。那你现在的频次大概是？ 哦，我正常情况是一周2节私教课和一节团课这样。啊， 团课也是那个拳击吗？ 对对，团课不一定，他有时候我就根据那个当天的这个心情吧，和这个每天这个课程的安排不一样。 OK 啊，一般是以拳击为主，有的时候会去他有也还有巴西柔术什么的，可能就会去练一练。 OK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有专业教练带了你之后，你的身体跟你没有教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有，虽然我没有，就是说像那个一般的那个健身的这个爱好者一样，他会想着自己去练自己身体某一块，他会可能一直观察着。那我不太注意，就是说，但是我会不经意的发现自己的就是什么地方有会有线条了呀。 你只是关注你的颜值， 啊、对对对对， 我的脸可能胖了之后， 对对对 对对，我就需要我要开始练， 是不 是 要补一个玻尿酸呀？还是 打个 打个提眉针什么的？ 没有没有，你颜值已经很高了，你颜值很高，不需要。 你俩可以讲相声，你们俩是在一个捧哏的，一个对对对，一个逗哏的。好，刚刚欧文也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健身的经历，也是自己瞎练了很久才走上正路。其实大家很多的健身者都是这样。那接下来呢，就想让今天我们的专业的教练领路者巩浩来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像听说就是教练界是有很多这样的认证的。 对对 对，这可能也是选择教练的一个小小的标准嘛。 对，因为现在呢，我给大家讲几点，因为现在教练越来越多了，而且就是说现在比较权威的一些认证嘛，就是有四大认证，然后呢这里边有 NSCA 是一个美国国家体能协会的，然后 NISM 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ACE 是一个美国运动委员会， ACSM 美国运动医学会，这四个证儿现在在国内是比较有权威性的。但是呢，认证是虽然是有的，但是一定要结合你教练的这个体型。而且 请问一下，你是哪个会的？ 我是 ACE 这个会。 哦， 对对， 这个是很难考的一个东西吗？ 它是比较有含金量的一个证儿吧。在这个教练行业里面， 你们正在收看视频可以注意一下，刚才那个表情，这是一个比较有含金量的一个证吧，就是眉飞色舞那样。 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结合这个教练的身材，因为他身材可以看出他的自律性。就比如我， 我的妈呀，我的天哪，冷不丁的这样自夸一下，但是我确实无力反驳。 对，无力反驳。 不过我没有看到， 因为是事实嘛，对吧？ 我没有看到你的腹肌。 腹肌的话， 暴露一下。 暂时， 你现在可以展示一下腹肌，这样我就可以认同你刚才说的话，不然我要 diss 你了。 腹肌的话先不要了，因为我处于一个增肌期间。 一到冬天就说自己在增肌。 对对对对， 哎呀， 因为平时吃的比较多嘛。 好可爱。 好，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他刚才讲的那一点，就是一个教练首先就是最外在，就是你作为一个教练，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对对， 这样才能说明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自律的人。如果自己身上都是一堆横肉啊，很多肥肉的话，或者是肌肉型肥胖，就证明你不自律。那你怎么带你自己的学生 跟着你一块呢？ 包括对，在这里还想分享几个那种不靠谱的教练，但是不绝对不透露姓名的小故事，是有这样不靠谱教练存在的。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教练呢，每次带他训练完，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就会约他去吃什么烤串啊，然后麻辣火锅呀，就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难道不应该一起约健身餐吗？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种不太自律的教练。 他是这个教练是不是想让他多报几节课？ 其实我觉得真正有责任心的教练是很愿意帮助学生把自己身材管理得很好的，他并不是说会为了让你多买课。比如我的教练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练，但我不想透露他的姓名。 大家都知道了好吗？ 哎，所以接下来呢，除了说要从这个就是你选择的教练的饮食呀，从他的身材的习惯来看，我觉得 就是训练计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因为有一些教练，如果你跟他就是，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如果是我的教练，我是都是教练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因为你每天都要和这个教练沟通， 嗯， 对，所以我觉得，嗯，首先这个教练的性格要跟你能够合拍，其次呢，你就是他能跟你在健身的理念上是达到某一个一致的统一，就比如说你们两个都觉得审美是一样的，就是往一个方向去练，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巩浩？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不光是健身教练跟你这个会员上面，其实好多咱们生活中交朋友啊，都是这种审美啊这种性格一样的情况下，他才会，你俩才会走得相近， 嗯，对，就比如说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去找一个教练，她就想练成干瘦干瘦，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她可能不想要肌肉和腹肌，她就想练成干瘦干瘦的，但是她那个教练喜欢的风格就是欧美那种， 哦，对对对， 风格， 他 们两个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统一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起训练，其实这个真的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这个确实是有，哦，但是，嗯，你要是出于一个就是这个专业知识比较全面的话，他是根据会员所，因为他们每次会员过来，他是提前问你的训练目标是什么， 对， 所以说针对你的训练目标，再结合你的身材，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然后呢给你指出一个大体的，就是你练成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问你的这个，你是自己的爱好喜欢吗，假如你要是喜欢的话，哎，再往这个训练计划在设计的时候要往这个方向走， 嗯， 所以说，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确实是有的，因为他习惯性的，他的眼光是喜欢欧美的那种 S 型的身材，然后呢他带会员的方向的时候，他会引领这个会员说你看那个多漂亮，你看那个多好，然后慢慢慢慢让你有一个洗脑的过程，然后让你也开始喜欢那种身材， 会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一个， 其实好多都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为什么说跟教练的沟通很重要，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国教练在带我，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教练啊，并不是说不好，只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他的中文不咋地，他的中文 交流 现在现在交流非常好，那段时间他的中文不怎么好，当时我还是一个健身小白的时候，就是最简单，因为女生可能在健身初期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她不太好找到发力感。 对对 对， 这个确实是 女生存在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当时我那个教练他自己很专业，得过很多奖，但是因为他中文不好的问题，跟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所以当时我在做高位下拉这个动作，我找不到后背发力，并且我那个时候肌肉非常少，所以很难找到后背发力，导致于我的二头肌变得莫名其妙的发达。有一天忽然发现，妈呀，我的肱二头简直太吓人。对，就会这样。所以一个教练来跟你进行很好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嗯， 包括说你在每一个阶段，因为健身就像是整容，它不停的查漏补缺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比如说你肩最近练好了一些，哎，好像后背又差了一点， 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 对，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查漏补缺， 就跟我之前我可能是60公斤的体重，但是我一直喜欢好的身材嘛， 嗯， 我就想我练到70公斤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到我70公斤的时候一看自己还是很瘦，然后我就开始说75吧，75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状态，当我到了75的时候感觉哇还是这么瘦，现在我已经83了，我感觉我还是很瘦， 还有空间。 你的身高是？ 我的身高是182， 183，詹妮，你对这个有概念吗？ 我没有太大概念，但是应该还好吧。 对，他不重，我觉得你如果长到90会非常好看。我说真的，说真的，90会非常好看。 但是我可能到了90的时候，我还是会抠一些。 你就不要再冲击100了，不要再冲击了。 那时候可能就是冲击这个肌肉的细节方面。 但是其实像巩浩他现在的这个线条和他现在这种壮实的程度，他如果想长到90，比他从70到80要难得多得多。 对，对， 非常难。 对对，因为刚开始3个月是最好长的，你到了后边时间越久，其实它是一个不好长的状态， 是的，所以说选对一个好教练真的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段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教练，一会儿见，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我们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

才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1，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有点饿肚子想去吃饭的时间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怎么样来找一个靠谱的教练，一个领路者，然后带你在健身的路上越走越好。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就是领路者， 自己介绍一下吧。 领路者巩浩。 越来越简洁。来自于哪个健身房？ 来自于望京的 Model L 精品健身。 你这个还要看稿子，老板会不会看这期节目要找 你？是不是现编出了一个健身房？ 没有，我只是想把他的这个语速放慢一些，让大家更记忆深刻一些。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健身爱好者欧文。嗯，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资深健身爱好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油脂青年欧文。 欧是什么欧？ 欧是欧阳修的欧，文是文化的文。我不愿意透露姓名，请叫我欧文。 我补充一句，巩浩是冯巩巩俐的那个巩，然后巩浩。 浩是什么浩？ 浩是三点巩浩的浩。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都很幽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对， 另外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健身房找教练的问题都可以今天提出来，我们让专业人士来给你提出意见。 嗯，其实说到这个找专业的教练，我个人就会觉得怎么说，我现在感觉我完全离不开教练。哎，因为在之前自己瞎练的时候，广浩你可能不知道，我有一个很搞笑的经历。我曾经什么都不懂，只想做仰卧起坐，就是你刚刚在上学说的那种， 我就想练马甲线。 对，我觉得女孩，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肩还能练起来，后背还能有线条，什么鬼，完全不懂。当时我想的就是只要腰细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马甲线，我的马甲线来得莫名其妙。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一天做500个仰卧起坐，只要我想起来就做，只要我想起来就做。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这个当时这个经历大概坚持了有2年的时间，你知道对我来说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吗？ 什么后果？ 就是我的腹肌的耐力很强腹肌的耐力超强，就是可能做一些负重的或者是很高难度的那种在家无法做的腹肌动作，我的腹部绝对不会第二天有任何感觉，完全不会疼。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好些人误区呢，就是我练完必须得疼我才有效果。 嗯， 其实它并不是说必须得疼它才有效果。 嗯， 只要你训练强度呀这些达到了之后，它就有效果，而且再加上你的适当的饮食就 OK 了，并不是说你必须得第二天疼啊。我 疼与不疼是我们探讨了很多次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懂到底是疼好还是不疼好。 我就是那个疼的特厉害那种。 你疼特厉害是因为你练的少， 你太久没练了。 你太久没练了，这个是 好吧，好吧，好吧。 对，我刚刚生完孩子，休息了一个月回去练，我也是疼的，这很正常。但是，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的训练计划可能，我现在是上半身和下半身分两个训练计划，然后每一个计划是练6次会换掉。我每次是换计划的第一次会很疼，但之后我再也不疼了。 嗯，那你换计划它可能就是一个瓶颈期，它在帮你突破一下这个瓶颈期，所以说你当时可能会比较疼。 嗯， 然后呢，但是你已经后边已经习惯了之后呢，你就可能没有出现太多的疼痛感。 那不疼的话，这样我还是在进步吗？ 对，还是在那个长的过程中。但因为它肌肉它本来就是通过你的训练把它破坏掉之后，然后摄入营养再把它修复。 嗯， 在修复的过程中它在增长，所以说你训练强度达到了就 OK 了。就像现在我，假如说我已经有了一段训练经历的时候，每天都在练，然后它其实练都不是很疼的，只有说是突破一下的时候， 大重量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要么就是特别的刺激的特别的好的时候， 才会有疼痛感。 嗯，欧文，你现在在就是打完拳击什么的，你浑身会有酸疼的情况吗？ 跟你的就是很类似，就最早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就会，因为拳击主要的发力点是在肩膀和就是最直观的是肩膀，然后你进一步训练就是肩膀到腰，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肩膀到腰到大腿。 嗯， 所以其实就是在就是真的是每一次可能是突破或者就是说做到下一个部位的时候，然后就会有那么一阵时间非常疼。 但是我听说过有一些练的比较厉害的这种拳击手，他说他是最终的拳的力量是从脚上边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什么？我 们聊的这个从脚上边传出来的一股力量， 他非常像那个非常就像这个 武林高手吗？ 对，非常像这个武术一样，就是他讲究这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什么气沉丹田呀，或者就是马步一样力从地起。 对， 真的就是因为就包括你的就是如果真的是打拳的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从上半身走的， 对， 每个动作都是从下半身起来， 对， 先扭动身体，然后再根据一拳出去，这样才会 这样的力度才打， 对，才会打出力量的。单纯的站在这边挥拳，这样是没有多大力气的。所以其实说就是为什么说最早开始打的时候，因为最早练习姿势就会肩膀很疼，因为最直观的就是肩膀和背，然后开始懂得扭身子的时候就会腰，然后到现在就会到下半身就开始到腿，因为就是说就要从扭腿开始，然后带动整个身体，然后再去出拳。 你的杠法一样。 对，那看来他也现在是一个处于高等的一种这种拳击选手。 在像高手， 他已经练了很久了呀。 入门都是这样。 但是呢，他这样，我突然间，因为咱刚才有一个资讯的时候，他是一个女拳击手嘛，然后呢，男拳击手是为了什么？因为女拳击手刚才说了，他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脾气啊什么，你是不是因为你的脾气太好了才去选择学这个拳击呢？ 增加气场， 对不对？ 他脾气确实非常的好， 对对对， 感受到了， 对女朋友也很好。 对 其实，其实我说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为什么呢？当时我想的是，反正健身嘛，对吧？就是想要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要非要就是练。 说真心话， 哎，真心话，说实话，没有想，真的是非常想练身体，就是塑形啊或者怎样，只是觉得要运动一下会对身体有好处嘛，所以我就在想，打拳还是跳舞。 跳舞， 对， 你在这两个里面徘徊。哎，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做力量训练？ 因为对，说实话，我就是像他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领路人巩浩先生 是吧？ 对，领路人巩浩先生，他这样确实挺蛮好看，但是因为我会觉得。 但是我还是比较羡慕你这个颜值，真的，我这个好身材配上你这个好颜值的话，我感觉我会更优秀。 那你俩现在出去换一个，不可开始。 没事，等会儿这个欧文他会做一个60个俯卧撑，他充血了之后， 能不能改 就是一个好的身材配上好的颜值？ 充血了之后可能会一激动把衣服脱掉，也欢迎大家 一激动崩烂这个衣服。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看一下，一会儿男嘉宾会有什么样的联动 大会， 不好说。说一切都不好说， 对，气压太强。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关于怎么说，如果找一个好教练的话，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制定训练计划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我想现场考一下今天我们的领路者， 哇， 我想以佳妮为例，因为佳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生的例子。她不胖，她的体脂率也一点都不高，她就是没有训练，她就是几乎没有训练过，而导致于说怎么说，没有训练的基础，可能目前也不太好找到发力感。 对，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健身小白，但是算底子非常好，因为佳妮的个子也很高挑， 颜值 也很高。像佳妮这样的一个学生，如果要是找到你的话，你大概会给她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因为像这样的女生就是这种身材情况还挺多的。 我他要找到我的话，我会说你别练了，回去吧，你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开个玩笑了。他假如说是想训练的话，因为 这个玩笑开的我汗都要冒出来了。 因为佳妮呢，她本来身材已经很好了，然后 并没有， 因为我在看上去的时候，她是穿的已经比较宽松的衣服，因为健身的时候好多过来都是穿的一些训练的一些紧身衣啊什么，这样能看到你的一些缺点。假如说从你宽松的衣服上来看的话，你要真正的想训练的话，我会推荐做一些塑形的训练。 像佳妮这种绝对不需要做有氧运动。 对，不是说他可能会，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那个久坐少动的人群，他其实并不是说你一直做力量训练，因为我也学过那个美国的那个 ACE 这个认证， 一定是那个组织里面的。 对，所以说 他这个讲过，就是说你毕竟久坐少动的人群，咱们一直练这个力量训练，其实跟久坐少动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你没有练到你的心肺耐力。因为刚才那个心脏病专家都说过，他其实提倡的大家是一定要适当的去做有氧，这个是。 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 你说， 就是我的教练跟我讲说，一直做腿部的训练，因为练腿会消耗很多热量嘛。练腿的时候，其实会对人的心肺功能有所提升的。 对对， 因为 是有。 我最近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发现，我忘记我有没有讲过，可能讲过吧。就是有一天，大概非常简洁讲一下，有一天我爬了17层楼，结果发现到17层的时候根本没有喘。但我以前是那种从小到大体育课跑步从来没有及格过，跑几步就呼哧带喘的类型，是真的。 是那种类型吗？ 是那种类型。我还曾经上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满学校追着，因为我们是高中是选修的那种课，我就会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跑到食堂去买吃的，老师就会追着我，你给我回来上课，我就说老师我肚子疼。 然后他没有再让你上课是吧？是，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你颜值高，所以他没有忍心让你继续让你上课。 天哪！ 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说到咱们这个， 就是我想知道力量训练是不是可以。 可以，因为它力量训练呢，就是为了让你的防止你的肌肉量流失。二呢，就是让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增加。基础代谢增加呢之后呢，你每天摄入的热量，你可能就会消耗的比较快，而导致于你不是说很容易长胖。但是呢，力量训练确实是现在好多人追求的一种训练方式， 但可能很多女生还是会害怕。所以我们回到正题，就是如果加你这种，你会怎么带她练？可以说具体一点。 她的话，我会主要的方向是一个塑形的方向，但是有氧我会让她加进去，并不是说完全有氧不会做。 有氧会做什么类型的？比如划船机吗？ 对，因为健身房有好多这个有氧的训练的器械，比如跑步机啊，或者是椭圆仪啊、楼梯机啊这些。我们 Model L 就有这些楼梯机，因为好多健身房都没有这个楼梯机的，所以说这几个器械里边，我是推荐椭圆仪会更多一些，因为椭圆仪它是一个，因为跑步的话你可能会伤膝盖，但是椭圆仪呢，它是对膝盖没有损。 那我再替大家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跟你一起上课的话，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专业教练，你带佳妮上课，你是会让她在训练之前做这个椭圆仪，还是训练之后，还是在训练中？ 我会训练之前让他做一些关节的活动，做一些关节的热身。然后呢，这个椭圆仪呢，我会安排在训练以后。假如说你要时间允许的话，你就再做一20分钟左右的一个椭圆仪训练。但是不是说 教练一样？ 但是不是说天天？因为你主要是塑形，所以说你整节课可能就是力量性比较为主。但是呢，是一个小重量多组数的一个，因为他前期他这个肌肉发力并不是很好，所以说需要拿小重量把这个动作模式确立保证是正确的情况下，然后呢让他重复性的去做，然后从刚开始让你把动作做对的情况下，然后让你找发力感。 对，我觉得巩浩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因为就是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为了找成就感，他们可能会无论男生女生会拿的重量盲目的追求这个重量，但是呢你可能用了非常重的重量的时候 动作是错的。 对，就比如说我之前还是早期跟我那个外国教练没有沟通好的时候，我之前做那个高位下拉，我可以拉到9片10片已经算比较重了，在女生里算很重了，但是呢我一直是用的二头的力量，然后后来我换成现在这个教练，他就来帮助我找发力感，就是用一根弹力带让我就是很轻的那种弹力带，对，让我来找那个后背肌肉 的 收缩，然后慢慢的再把重量加回去。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任何动作过程当中追求盲目的举很大的重量， 对对对、就是、 避免肌肉受到伤害。 对，因为好，你假如说一个平板卧推，你在一个合理的重量情况下，你是可以把肩胛骨收紧然后去推的，但是你大重量的时候你肯定会借力，这样的情况下你导致于你肩胛骨收不紧的情况下，你是肩前束在发力多。 是，哎，我听说我有一个朋友，但是我还不懂，哎，就是他说他做平板卧推做完了之后肩会疼， 对， 这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就是它的肩胛骨没有收紧，可能重量它可以先降一下， 嗯， 然后把它的这个小重量的这个动作模式正确了之后，再一点一点增加你的重量去。 嗯，是。所以佳妮，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锻炼？ 我在开始。 Model 随时欢迎你。 好的。 另外，现在已经到了冬天嘛，几乎进入冬天了，很快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冷。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个位数的温度了。 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温度情况下，很多的健身爱好者，包括教练，都会进入到一个增肌的时期。那接下来我们想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冬天怎么能够。怎么说增肌这个事情，其实不可能是长肌肉不长脂肪，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能够高质量的增肌，让脂肪长得稍微少那么一点，然后肌肉质量长得高一些。我想接下来我想以我个人的情况为一个案例，然后让我们的领路者教练来就是帮大家分析一下。我个人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身高大概1.79米，然后我现在体重不太好意思说出口，55.1，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期待值是希望它更高一些，但是由于我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算是比较低，然后我现在的体脂率大概是在14左右，13.多14这样。 运动员体脂。 真的吗？ 对， 真的吗？ 就是可以去比赛的。 对，我现在情况就是腹部的肌肉非常非常清晰，然后呢，我最差的地方是后背和我的臀部，不是差的一点点，差很多。然后我自己对我自己追求的目标是希望这个冬天可以长到58公斤，但我其实我最近这一年多两年的一个大目标是60公斤，但60公斤对我来说有点难，所以我想长到58公斤。我这样现在身体的一个情况，教练，请问我这个冬天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增肌？ 首先呢，你要是现在51涨到58的， 55 涨到58的情况下，它是可能的。要是51涨到58，那是确实有点难。 对啊，所以我没说到60嘛，到60有点难。 对对对，因为你假如说是你还想就是很高质量的去长肌肉的情况下， 哎，我再提问一下，就比如说我现在55到58这3公斤的话，如果是很高质量，大概里面会掺杂多少脂肪？大概？ 这个每个人身体是 不好说吗？ 对对对，这个因为身体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所以说他不可能说是，我要是真正的今天告你的话，那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教练了，我就忽悠你的成，所以说我要负责任的告你嘛，对不对？就是你怎么能达到一个高质量的只增肌肉不增脂肪的情况下呢？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大化，就是你平时的饮食一定要干净，但是呢，你的碳水量呀什么，你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营养师，他会帮你设计了之后，你的这个怎么是属于你的一个增肌计划。 但是很难有条件说有一个营养师跟着我， 所以说呢， 在医院里都有， 是吗？ 对，有专门的。 对，你其实去医院他挂个那个科的时候，他会很直，就很愿意跟你聊这些专业。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说，不吃垃圾食品，就吃的还跟减脂的时候吃的是一样的，但是要增加很多健康的碳水， 对对对， 少油脂。 就是一定要就是说以粗粮为主的那种这种碳水量，然后增加碳水的这个克数一定要达到。 全麦面包可以吗？ 对，可以，就是你的克数一定要达到。 提问：像我这样的一个身高和体重比例的女生，如果我想增肌的话，大概每天要吃多少克碳水？ 这个是根据你的体重去算的，计算的。这个等我， 那你帮我算一下呗。 太耽误大家时间了，这个，因为做计划的话是比较时间。 好的。 对，因为 我之前我教练跟我说，大概让我吃干米饭吃到250克左右。 250克 干米 饭的话， 对，煮熟的， 其实是100克这个米饭里边可能有20到30克的碳水。 嗯， 所以说你吃这些是完全不够的，你要想增肌的话。 我也发现，因为我每一顿饭都吃满满一碗米饭，但我 还 是不长， 体重不长，而且有可能还掉。 对，有可能还掉， 说明你 动不动就会掉， 说明就是你的碳水量没吃够。而且咱有很多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吃多少克的米饭就是多少克的碳水，其实100克米饭里面它是有相应的碳水的。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长知识了今天。 对，因为你想一想，你咱们吃牛肉呀或者鸡胸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吃100克牛肉它就有100克蛋白，它只有20克左右的蛋白。所以说你需要，假如说你需要吃150克蛋白，你想一想，你计算一下，你得吃多少 牛肉或者鸡胸肉， 嗯， 对不对？ 确实，嗯，而且就是除了鸡蛋里面，其他都是有蛋白的。大家也比如说我要是今天没有时间吃鸡蛋，但我吃了很多的牛肉和鸡肉，这样来补充也是 OK 的吗？ 可以啊，他们就是因为健身，你也知道，天天吃这个健康餐的人肯定很苦恼，天天吃一种类型的，能吃天天一样，天天这种肉的话很。很累， 我就 很 适合健身，因为我太爱吃鸡蛋了。我非常爱吃鸡蛋，我每天吃十几个鸡蛋，我都不厌烦。 但是备注一下，他是吃十几个蛋清 啊，对，十几个蛋清。 所以说换着这种不同的花样来吃， 嗯，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不同的做法， 嗯， 但是一定要前提一定要干净， 嗯， 你要是想完全增长这个肌肉含量的话， 嗯，另外如果我要是想在这个冬天保持一个很好肌肉的增长的话，是不是需要冲击一些就是比自己之前力量要重的一些大重量？ 你力量确实是你的这个训练模式，要是平时那种训练的时间久的话，你感觉它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训练计划的一些动作呀， 嗯， 模式呀。你可能平时你以前推平杠铃卧推比较多，你可以适当的用哑铃这些去做一些训练， 嗯，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调整调整，或者是你可以就是因为你现在增肌嘛，你增肌的情况下都是以6到12 RM 为主， 嗯， 去训练，但是呢，所以说你拿的重量太轻的话，其实它是不是一个适合一个增肌的。 嗯，所以在这儿也想请巩浩教练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很多人现在还是在自己练，怎么样够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探讨过，怎么样够能够判断你训练的时候用这个重量是合适的，或者说它是轻的你可以加，或者它太重了你承受不了需要减，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 这个呢就是你假如说是你要增肌的情况下，你就拿到这个重量，就是做12个为目标，但是你做到12个以后呢，你还可以做这个重量，你就可以再增加。 嗯， 你要是增肌的情况下，所以说你要是塑形的情况下呢，尽量做到15到20次的这个重量， 嗯， 然后来做塑形的训练。增肌我建议就是你只能做8到12个这个之间。 嗯， 就假如说我拿一个25公斤的哑铃，我能做15个，我就可以长重量了。 对。 但是我只能做12个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重量就是一个我特别适合我增肌的一个重量。 嗯， 所以说为什么好些人练了半天它效果不是很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拿一个小本记录一下你的重量，不要盲目的今天去了就是这几个动作，你一定要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你必须得提高你的重量。 对，我非常的赞同。 对， 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训练的时候教练也会帮你记一下你这一次，比如说你今天是11月1号，你做的这个做比如说做平板卧推做的是多少公斤，那可能12月1号也许你力量就涨了。 对 对， 嗯，对，因为它长这个重量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原则性的去训练的， 嗯， 所以说不可能说是一直都以这个重量去为主，所以说你有可能你训练的第二天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重量已经是到一个瓶颈期了， 嗯， 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些训练方式或者是重量增加一些。 是的，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很优秀的教练来， 嗯， 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可以找到一个帮助你训练一起前进的一个很好的领路者， 嗯， 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位领路者，当然你们也可以去找他。 对，我很欢迎大家来找我。 好，那今天我们第三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回来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现场，我们每个人都会立下一个为期3个月的健身的 flag， 以及还会有两位嘉宾今天的俯卧撑的挑战。我们的巩浩要挑战的是，100个。 对，我平时只能做20个，我今天要挑战一下，我做100个。 你能不能实在一点？你平时到底能做多少个？你偷偷 平时我能做21个，我现在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很久没有做过俯卧撑了，但是我今天要挑战一下自己，做100个。 嗯，欧文呢？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健身爱好者吧。 哦，大家好，我还是那个资深的健身爱好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志青年欧文，欧阳修的欧，文化的文，我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专业的教练。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领路者巩浩，巩是巩浩的巩，浩是巩浩的浩，谢谢。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观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里面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一个时段，你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呢，非常精彩，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在堵车，所以可以拿出手机来收看一下，就是接下来 一定要看一下， 对，接下来呢 激情时刻， 我们的两位嘉宾要在现场来挑战俯卧撑。大家其实知道俯卧撑，其实你做个男生做个十五个二十个其实还可以，但你如果做的太多的话，真的会可能会练废，就会很累。今天我们的领路者巩浩呢，他要来挑战的 十倍五倍的挑战， 他要挑战的是100个。他挑战的原因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上过节目的大步教练曾经挑战过80个，然后呢他当时说，小雨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要做100个哦，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我再也没有邀请过，就是大步再也没有来过，在我在的时候来过这个节目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巩浩是要挑战100个，然后欧文呢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虽然不愿意透露姓名，但是他不甘示弱，他要挑战的是 自己的 60个。 其实你 先做50个，对吧？然后如果做了50个还能做，就做到60个。 对，是的，男人不能说不行。 那我这样吧，我本来以为他是80，我就是有点我先挑战了81个之后，我再做100个，对吧？ 你们两个 没事，我100。 这样，在。正因为我怕一会儿挑战完之后再让他们来立 flag 的话，可能会就是已经气喘吁吁，会很累，所以不如现在我们把 flag 的环节放在前面好了，先来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一个 flag，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惯例，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来跟大家说自己的身体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新的目标，让你一直前进下去，所以每隔一段时间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健身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之前就是立完目标之后不是社会检查的哦，就是3个月的目标，3个月之后你们还是要再回来，来看看这个目标有没有完成，可以吗 ？OK 啊， 好，所以那先从巩浩开始吧。然后我想提示一下佳妮，你也可以想一个你自己的一个3个月之后的目标。 我在想我3个月之后在干嘛。 好，巩浩，你 有什么事情可以推脱？ 认真的哦，认真的。 身材方面 对，非常可以是非常小的一点，只要是你自己的目标就可以。 我其实本来我自己处于一个健身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其实本来对自己的这个体重啊什么是有规划的，因为我明年也考虑比赛嘛，然后我今年年底就是大概3个月就到年底了嘛，我的一个就是一个体重的目标吧，就要增，因为我现在是83公斤，我的一个 定的目标是87公斤，但是我的目标是90公斤，我还是想达到，假如说达到87的时候再冲一把，然后但是冲不上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要不然没有达到这个90公斤的时候，我是内心是沮丧的，但是我达到87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初步目标就达到体重达到87公斤。 嗯，希望你可以成功。 OK OK， 好，欧文。 就我没有那么专业啊，就毕竟只是一个就专业的爱好者，所以我觉得我只要长一公斤就可以了。但是呢，但是呢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现在的这肚子上呢还是，多少会有一些肉，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就是依稀的看到肚子上有一些线条，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肉在上面。我就希望这个未来的3个月呢，就晚上的时候依然就能跟早上一样能隐约的看到一些线条，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只要长一公斤就好。 嗯，我觉得就算没有长那一公斤，只要能看出线条，也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嗯、对对， 好， 只要你坚持锻炼，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啊、是的呀、啊，接下来佳妮， 嗯，我呢，嗯，鉴于我这种身材，就是一个火柴棒的身材，头大，然后底下都是一条线的这种。 你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 然后我就希望我自己能把肩练得稍微厚实一点，宽一点点。嗯，就这样， 但是你要付出行动呀。其实我觉得佳妮这个目标还挺好实现的，就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你只要自己在家用一些小哑铃做一些什么测评举，对你来说现在都是非常有效果， 拿两个矿泉水瓶做一些测评举也没问题， 都是完全 OK 的。 对对对对， 一会儿可以那个下了节目之后让领路者来帮你 对，没问题，很愿意的。 接下来来说一下我自己，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我一定要在年底之前会能自己不用任何弹力带做引体向上，只要做3个就好，做一个也可以，因为我健身以来一直的目标都是想做引体向上，因为我是希望能有一些小技能在身上，会觉得很好玩。但是因为我这两年一直在怀孕，所以刚要开始练引体向上，引体是要练的，刚要开始练就不行，就怀孕了，就没办法。所以呢，现在我能好好的练了，我希望通过这两个月的努力，可以在年底的时候至少会给大家放出一个视频，说小雨至少 可以 做了一个引体向上。因为其实这对于我来说不是很简单，因为我现在在增肌，我的体重还会增加。对，如果我长到58公斤的话，还能做一个引体向上，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一个引体对于女生来说特别特别的难，真的。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现在我是用弹力带可以做。 没问题，加油，我相信你。 对，所以也就是希望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加油，无论你的目标是大是小，或者是减掉几斤脂肪也好，长几斤肌肉也好，或者只是希望身上某一个部位的线条看起来更清晰，只要你是在一个通往健康的路上， 对， 对， 对， 就很好。只要你开始健身这个事情就好，尤其是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可能就会偷懒。 而且你只要冬天的这个情况下，你只要能去健身房，你已经是很酷的。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来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对， 打卡， 来督促大家。因为就像我有的时候冬天一睁眼就很冷，我无数次的编好了微信给我的教练，我好难受，我不想练了，但是我没有发出去过一次也没有，因为我觉得 是来解压， 对，就是这种风雨无阻的这种健身，每一次在各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当我走在去健身房的路上，我就会觉得哎，自己好像又进步了一些、 nice. 就会整个人的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阳光，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提倡的宗旨， 战胜自己。 好了，说了这么多的鸡汤，接下来还是残酷的时间还是要来了，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现场的挑战俯卧撑，你们俩谁先来呢？ 嗯，首先由这个一个积极向上有志青年的这个专业健身爱好者， 专业健身爱好者，不愿意 你们两个还推脱起来了，早晚都要做，要 不 然一起吧。 不好意思，我就先来了。 好，没关系，我抛砖引玉嘛。 这样，那个欧文，你可以先到表演区去，然后在这个时间，你先准备一下。这个时间，让我们教练来跟大家说一下做俯卧撑的一些要领，好不好？ 其实做俯卧撑，好些人呢，他是 有好几种方法， 胸部没有发力的感觉的，因为咱俯卧撑主要就是一个练习胸部的一个过，就是肌肉嘛。 嗯， 所以说其实俯卧撑也有很多要点。而且你做俯卧撑的过程中呢，并不要讲究数量的有多少，一定要讲究这个 质量。 就算你做了2个，但是它非常有质量的情况下，它也是非常 nice 的。 嗯，好，接下来我让我们表演区让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表演区的镜头，哎，好，调整的还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 激情时刻， 把时间交给欧文吧。 OK。 好，这样佳妮，你要不要去帮他举一下话筒？他可能，哎，欧文，你中途应该不会讲话吧？你那边有一个蓝色的话筒， 在上面立着的。那就直接开始吧， 直接。行，你知道你直接开始吧。 没有没有，你现在做俯卧撑就按你之前你那个，对对对对。 对，你按照你自己习惯做就好。他挑战到底是50还是60？ 他是挑战是60。 好的。好，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欧文，你准备好了跟我说一下。 放轻松，放轻松，没关系的。 谁帮他数？ 佳妮数， 我来数吧。 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挑战开始吧。 1、2、3、4、5、6，这个频率还是可以的啊。 十个了啊。教练，你觉得他做的标准不？ 嗯，挺好的，但是对于要是练胸部的，针对性的练胸部的话，可能还是欠缺一点。 你咋这么事儿呢？教练， 因为我要给这个标准的一些东西一定要传播给大家吗？ 多少个了，佳妮？ 我看不清楚 啊。35了。啊，你看刚才说35，现在40。 看起来非常轻松， 44， 有可能一会儿就做到100个。 46。 千万不要做到100个，要不然我没有台阶下了。 50、51， 哇，还在继续。 52、53， 加油加油 加油！ 54、54、55， 哇， 加油加油加油！只剩五个了，你可以的， nice， 快快，坚持坚持， 你可以的，最后五个，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56， 可以的可以。 57、58、59， 可以的可以的。 来去，加油！ 59， 腰椎起来了， 哇！ 这也已经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很 虽然没有做到60个，但是真的很棒， 真的特别 棒， 真的 棒， 真的特别棒。 不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能我连58都做不到。 你知道吗？他很坏，他在给自己铺路。他一会儿可能做完58，嘿嘿， 我做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好久没有做。 欧文，你来讲一下你的感受。 那我就去准备了啊， 就是很累了， 是力竭了吗？ 嗯，对，就是最后真的是撑不起来了，就是真的是使不上劲儿了。 但是也很厉害，不是每一个男生随便就可以做这么多俯卧撑的， 我觉得 说明你真的是很厉害。 以后可以考虑每一组多做几个，这样 可以 对， 慢慢的把数量加上去可能会好一些。 对，以后可以，哎，这样，欧文，你下次来的时候挑战一下65好不好？ 好， 好赞。 好，现在把我们的表演区域给我们的教练， 哇，先秀一下。 这样秀够吗？要不要把衣服脱掉？ 但是我刚练完这个胸部跟三头，对于一些有健身那个经历的都知道，练完胸跟三头第二天特别疼，做俯卧撑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的挑战，所以说今天我来挑战一下为大家。 好，挑战100个，也许到20个真的起不来了，我也很期待这一幕的发生。如果是教练没有起，做到20个起不来，我一定会嘲笑他的。好，接下来准备好了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好， 准备开始。 1、2， 哇，好快，10个了。 这时继续20个。我都看得目不转睛。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养眼的？ 对对对，而且它是那种真的上身跟板似的。 50了吗？有多少了？ 50。 我的个天哪，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看他做的我都很酸。天哪，70了。 80了。 速度丝毫没有减慢，哎， 90了，还差10个， 还差10个，你可以的， 哇， 哇，哇， 挑战成功， 100个， 太溜了， 已经充血了耶，肌肉变得更大了， 胸都撑起来了是吧？ 你可以拿话筒， 撑起来了。 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 好，你可以回来喽， 回来吧，歇一会儿。 可以的，相当可以， 赌上教练的尊严。 对，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吧，教练之间互相会有一种很 勾心斗角、 很可爱的那种攀比心态。就像之前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之前有一个不能透露姓名的。不能，因为我们节目只来过，可能只来过那么仅仅的几位女教练，所以不能透露姓名。有一位女教练练得非常好，她挑战的是35个俯卧撑，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只能做15个，35个俯卧撑 我一个都做不起来， 已经很厉害了。结果呢，后来又来了一位练得也很同样很厉害的女教练，她听说那个女教练做了35个之后，她说。我做不了他那么多，我只能做10个吧，用手指头。 用手指头做10个 花式俯卧撑。 我早知道这样，我应该说我做不了那么80个吧，我可以单手做，是吧？ 对，所以下次你们来的时候也可以挑战一下各种类型的 花式，对对对，下次 选 花式俯卧撑。 下次古皇再来的时候就挑战一下单手做100个。 教练，你下教练，你下次再来，你想挑战一个做什么？ 我挑战一次单手的吧。 单手做。 单手做10个吧， 可以。现在你可以，你现在可以继续单手做十个吗？ 现在做不了，现在做不了。现在我就趴下了。 欧文，你可以单手做吗？ 我从来没试过。我连 今天说完单手做10个以后，我估计后面看不到。 太难看到， 这也是健身的一个小魅力所在。每一个动作都有很多很好玩的变形，或者更高难度的变形。当你把这些动作都做好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会有一种膨胀，会真的是就是其实健身这个事情会帮助你来长自信心。是这样的， 我已经膨胀了。 有必要艾特一下大步 哈，膨胀 回去告诉一下大步， 对对对， 你做了100个，超过了他， 有视频为证。 回去剪出来100个。 我并没有那种攀比的心。 那你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 我只是因为我肯定要定一个切合我的一个目标嘛。 这个就是自我攀比了， 很坏。所以其实我更期待的是在今年的冬天能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小妹妹佳妮，能看到她的一些变化。 看不到我。 佳妮其实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年佳妮定的目标不是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肩看起来就是 更有线条， 对，更有型一些嘛。然后教练，你可以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到表演区去教一下佳妮，哪怕是一两个简单的，就对于她这种女生来说能够练到肩部的一个小动作。 肩部， 你们可以到表演区去吗？ OK 啊，可以可以。有道具， 先徒手 道具啊， 道具可能暂时没有，你需要徒手。你可以假装是弹力带什么之类的，我可以 get 到你的点。 我们尽量吧，感受一下发力的感觉。我们有点快出屏幕了，这个身高。 小博老师可以帮我们微调一下这个镜头吗？他们两个人太高了。 这个肩部的训练的话，一般都是有一些坐姿推举，然后呢侧平举，简单的从这两个动作先开始吧。这两个动作就是上班人群呀，什么都可以用到的一些动作。首先呢就是一个侧平举呢，你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儿，或者是一根，有道具的话可以拿一根弹力带代替。弹力带的话，你用双脚踩着它，单手的，因为这个手拿话筒，然后这个手单手往起抬。抬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斜方肌上边这儿发力了，一定要控制好它，让你的肩部发力往起抬。对，很简单，就是控制好这块不要动，然后往起抬。对，这个就是一个侧平举的练肩部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就是一个侧平举的动作，肩上推举的一个动作， 坐姿推肩。 坐姿推肩，对，你可以就是上班人群的话，就是你休息的时候有凳子嘛，你可以坐在凳子上面，拿着两个矿泉水瓶，核心一定要收紧，对，然后开始往起推，然后慢慢落，下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然后推，然后慢慢落。 这个主要是哪里在发力？ 肩部，这两个动作都是练肩的。这个是坐姿推举，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侧平举。就这两个动作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在办 适合初学 者。对对，适合初学者，也在那个办公室啊，或者是其实在家里都可以用到的一个动作。 好的，你们两个快回来吧，我感觉很对不起我们的教练， 他已经很累了， 100个俯卧撑那么累，然后我竟然 cue 他，他让他在现场演示。 天这期节目我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比以往还要快，是因为今天我们现场首先很欢乐，然后来的两位嘉宾都非常能聊，并且因为通过健身，我觉得他们就是性格都很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那么在年底的时候吧，年底的时候还会再邀请两位再做客到这个节目当中，还是咱们四个人哦。然后今天你们被说的可能会被剪成视频，到时候播放出来，就是下次要挑战的什么项目啊，还有以及三个月立的 flag 到底有没有实现，也希望回去之后都好好加油，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自己立一个目标，然后回去好好努力，这个冬天不要把自己吃肥，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挑战新歌声， 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 谢谢， 谢谢我们， 拜拜， 拜拜。 妈妈的话，别让她